互相的有点兴趣，他做个尸体，而且有点后劲，我贸然开口有点刺激。你没有拒绝，开口就对我答应，容易的让我有点惊奇，来不及反应，没彼此以前就亲，只约了明天看电影。 Yeah, yeah, yeah. Woo! Woo!我们去到电影，想了次后机上手扶梯，站在你的后面，真想打个哈欠，你偏不停的好继续。那还没关系，有一眼就会过去，只怪我还看恐怖电影。你叫的有够大声，还靠在我的肩上，别瞎聊一头黄鼻涕。Yeah, yeah, yeah, 是我的错，随便给你，现在想丢钱也走不掉。他做过事情，而且有点后劲，我贸然开口愿能出去。你没有拒绝，开口就对我到底，有意的让我有点惊奇，来不及反应，没彼此一见就亲，就约了明天他念你。 Yeah, yeah, yeah, 是我的错，随便给你，现在想就全也走不了。是我的错，随便给你，现在我知是我的错，随便给你，现在想丢钱也走不掉。是我的错，随便给你，现在我只能撒娇。是我的错，随便给你。